嗰个系咩嚟噶？ 嗰个系一个婴儿嘅标本啊嘛。 又系呢个梦啊？点解？点解每次生完日第26日都要发呢个梦啊？点解？点解啊？你抢走晒属于我哋两个嘅嘢，系你。是你害死我的。我不去啊。 怪谈之姊妹。过生日那天，小湘一点都不开心。反而呢，我觉得有多少不安乐的。过生日对其他女仔来讲可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因为生日那天她收到很多不同的礼物，或者开个生日 party 和成家人一起拆个大餐。但是生日对小湘来讲就不仅仅是意味着好像普通女仔过生日那样，因为对于小湘来讲，生日就意味着一场噩梦。今年的生日除了父母和平时很多好朋友之外，还多了一个人帮小湘庆祝，就是她男朋友仔小柳。她是一名医生，小柳是小湘通过朋友介绍的，她是小湘好朋友的高中同学，是市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毕业之后留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做外科医生。在小湘的朋友、同学、亲戚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是在医院工作的。现在小湘找到一个医生男朋友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以后有什么头晕身庆起码都有个人照顾。所以大家就很亲切地叫他小柳医生。每年小湘的父母都会很隆重地为小湘庆祝生日。今年小湘有了男朋友，生日就更加热闹。但是热闹总会很快过去，而剩下的日子对小湘来讲，就是在不断增加的不安当中独自煎熬。而关于那个噩梦，小湘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讲过，事关他可能觉得讲出来都不会人信，因为这个梦太恐怖，太不可思议。生日之后的每一日，小湘都在计着数，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、第24日、第25日、第26日。晚黑，小湘和小柳医生正在外边吃饭的时候，小柳的手机响了。听到小柳不断咁讲， 吓咁紧急啊！我知啦。 小湘嘅心突然间往下一沉。果然，小柳喺吸电话之前最后一句系讲： 好，我即刻赶翻嚟啊！ 跟住吸到电话，佢好内疚咁望住小湘。小湘个扮晒唔明咁就问： 做咩啊？ 哦，冇。医院咧话有个病人咧要做手术，好急嘅。值班嗰个小张咧。又帮唔到手，所以咪叫我翻去帮手咯。 小湘冇讲嘢，只系望住小柳。小柳俾佢望到有啲唔好意思，一路笑住一路氹佢讲： 冇咁啦，我听晚再陪你食饭啦，好唔好？ 小湘耷低头，叹咗啖气就话： 唉，又系咁，我就系想你今晚陪住我咋。 我明啊，我明啊。不过病人嘅性命要紧啊嘛，系咪？系咪？听话啦，我听日一定陪住你，好唔好啊？ 唉，你走啦。 小柳望一望只表，好急咁就讲： 你唔好嬲啦，我听日一定会陪你噶。嗱，有啲乜嘢咧？我都唔理噶啦，我听晒你话，听日好唔好啊？ 听日，听日，边有咁多听日啊？过唔过到听日都唔知啊。 一个人食完饭。小湘在街上边漫无目的咁行紧，佢唔知道点样度过呢一个咁漫长嘅夜晚，唔知道要喺外边荡几耐，最后 佢仲系决定先翻屋企。嗱，只要唔瞓着觉，就唔会发梦，系咪？嗱，佢一谂起个噩梦，佢就不由自主打起冷震，佢好惊。翻到屋企，佢将自己一个人关喺房度，然后打开电脑开始上网。佢同时进入咗好几个聊天室，又打开埋 QQ， 同好多人同时倾偈。嗱，佢手忙脚乱咁喺度打字。嗱，佢系谂，只要忙起身就唔会记得时间，唔会记得瞓觉，就唔会发噩梦噶啦。嗱，小双一路同唔同嘅人倾偈，心情好咗好多。佢竭力令自己忘记晒所有嘅事，但系时间越嚟越夜，聊天室嘅人亦都越嚟越少。小双几乎揾唔到人同佢倾偈，而嗰种恐惧再次袭佢心头。小双嗱嗱声冲到一杯浓浓嘅咖啡，佢一路留意住聊天室嘅窗口，睇下有冇人嚟会讲嘢，一路咧就喺各个网站度乱咁逛。突然之间，小双嘅 QQ 响咗起身，佢打开一睇，有一个陌生名字。喺小双嘅心开心，嘿，又有人可以同佢倾偈啦。但系小双见到嗰条发过嚟嘅信息嘅第一句，竟然系话你应该系瞓觉啦。小双打咗个头，不由自主，咕一声，好大啖咁饮咗啖咖啡。一阵极度嘅困意涌上心头，小双觉得个大脑好似灌满晒浆糊咁，晕妥妥嘅。佢搏命喺度揈个头，想令自己清醒啲，但系佢对眼不由自主咁眯咗起身。呢个系一个好奇异嘅地方，好黑，但系偏偏一切都可以睇得好清楚。小双好惊，佢心里边喺度谂： 又系呢个梦，点解？点解每次失眠日第二十六日都要发呢个梦？点解？点解啊？ 佢喺梦里面想眯埋眼，但系佢做唔到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佢见到个女仔。小双唔使睇都知嗰个女仔生咩样。事关小双对佢嘅样子太熟悉，因为嗰个女仔个样子生到同小双系一模一样，冇错，系一模一样。不过嗰个女仔系残废，佢只有得一只脚，而且佢下半身嘅地方，从腹部以下开始只有右边嘅身体，而左边呢就乜都冇。而佢嘅腹部好似被刀切开咁，切口系斜斜的向上，好平好光滑，但系切口度呢仲有一啲肠，同埋小双睇唔清楚嘅器官斜斜地咁挂住喺嗰度，隐隐约约一部分露咗出嚟外面。而个女仔上半身系比较齐全，只系佢左臂好似婴儿手臂咁细，同成人嘅身体好唔协调咁摆埋一齐。个女仔用好仇恨嘅眼光望住小双就话： 你终于都嚟啦咩？ 佢似乎好憎小双。 你抢走晒属于我哋两个嘅嘢，系你，系你害死我噶。 睇落佢好似要扑上嚟卡住小双条颈咁，但系佢冇。小双喺度震。佢好惊，佢好想问问嗰个女仔究竟发生咩事，但系佢一句话都讲唔到。嗰个女仔好邪恶咁笑咗笑，小双更加惊，佢唔知跟住落嚟会发生啲咩恐怖嘅事啊！而个女仔慢慢咁行过嚟，小双佢全身喐唔到，嗰个女仔用佢块面刺喺小双块面度。小双想将个头拧埋一边，但系佢喐唔到啊！佢只能够闻到个女仔身上边嗰阵味，好似系医院里边嘅某种味道咁。 点解？点解你而家生活得咁幸福啊？嗰啲嘢本来我都有份噶，但系我而家被逼生活喺呢啲咁嘅地方，不如你都嚟试下。 个女仔一路讲，一路用佢剩低嗰只正常嘅右手捉住小双嘅手臂， 小双想大嗌，但佢出唔到声，只有喺心里面狂呼： 我唔去啊！ 佢摆脱唔到个女仔只手，个女仔只手就好似喺冰窖里面摆咗好耐咁，有啲湿淋淋，好冻。然之后，小双眼前一黑，等佢再次可以见翻嘢嘅时候咧，佢已经系一个莫名其妙嘅嘢里面啦。嗱，小双一路都唔知嗰啲系咩嚟，佢只系觉得佢自己半悬浮喺一种液体度，而嗰种液体有股好刺鼻嘅味道，就好似嗰个女仔身上嘅味道咁。嗰股味道咧，就是医院里边嗰种味道嚟噶。而小双同我啲液体就摆喺一个透明嘅玻璃容器里面。嗱，小双即刻四周人望，佢见到范围有几面墙。上边有好多架，架嗰度排住一排又一排，好多唔同嘅圆柱形玻璃容器，里面摆住唔同嘅液体，液体度咧浸住好多唔同嘅嘢，有啲小双辨认出好似系肝脏，有啲系心脏、肾脏一类嘅嘢，而大部分佢都嗌唔出名。嗰个女仔冇再嚟，而小双就喺呢一种极度恐怖嘅气氛当中度过咗漫长嘅一夜。朝头早小双醒嘅时候，佢仲喺度跌跌震。佢唔知从几时开始就一路发呢一个噩梦，每年一次，过完生日之后冇几耐，梦中就会有一个同佢生得一模一样嘅女仔会出现喺佢梦里面。但系最令人恐怖唔系佢残缺嘅肢体，而系嗰个摆放容器嘅房间同嗰个浸住小双嘅容器。小双每一次嘅梦都一样，几乎冇变化。如果有变化嘅话，就系佢喺细个嘅时候梦中嗰个残疾嘅女仔同佢一样咁细，而到而家梦中嗰个女仔同佢一样咁大。仲有个房间，每一次小双都觉得多咗好多唔同嘅勇气。小双唔知道咩时候佢会癫，可能系迟早嘅问题。在以后的日子，小双只是竭力地要忘记这个梦。他很想找一个人透露心声，但是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，因为在他中学的时候，他试图将这件事讲给他最好的女仔朋友听。但是他只是说他每年的同一日都会发同一个梦，那女仔就已经开始大笑了。 吓，不是吧，你不是说自己有特异功能吗？ 从此之后，小双明白是不会有人相信他讲的这个所谓梦的。小双和小柳的感情越来越好，虽然小柳都还是会经常在约会的时候赶回医院做事，或者在小双打他手机约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帮大学的导师整理标本和材料。小双希望这份感情可以冲淡他内心对那个噩梦的记忆。如果小双结了婚，每晚他身边就会多个人，或者就不会再发这些噩梦。那天小双就打电话给小柳。 喂，做紧咩啊？ 哦，冇，我在整理紧啲资料，帮那个大学的导师呢，我成日讲那个呢。 吓，那个沈教授啊？ 是啊是啊，你记得他啊？他好出名的，沈一刀啊。现在呢，我帮他整理紧啲资料，他退咗休啦。不过呢，有人请他去做一啲讲座，所以我咪帮他执紧嘢咯。 执嘢啊？不如咁啊，我而家过嚟帮你一起执，之后我哋一起食饭啦。 吓，好闷㗎喎，你真係要嚟？ 係啊，唔紧要啦，嗱，你等我喎。 哦。 嗱，小双嚟到医科大嘅门口，小柳呢正喺度等緊佢。他们两个一起去到学校的标本室，小柳一打开标本室的门，一路就笑着吓小双说： 嗱，不要说我不跟你说啊，这里里面呢有很多心肝脾肺肾那些标本的，一阵呢你看完之后呢吃不落饭不要赖我啊，不过这样也好，我可以悭回一笔。 小双望着小柳，他在这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他觉得好像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，但是他之前真的从来都没来过这里。 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